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啊！咁喺八月份嘅时候咧，我哋举办咗一个点书嘅活动啦，陆陆续续咧收到好多听众朋友嘅电邮，哇！我哋都好感动啊！ 系，多谢晒，多谢晒。 咁咧，今集开始咧，即系十月份嘅第一个星期日开始，我哋嘅节目咧就会回应翻听众嘅点书，拣选咗部分嘅听众嘅作品喺我哋嘅节目度介绍。今集系第一集喎。 嗯，但系知道咧呢本书其实就喺我哋正式去收呢一啲嘅回应之前咧，其实秋婷你已经建议我哋遇见文学咧可以介绍噶啦，咁所以我估咧呢本书对于秋婷你自己个人咧，亦都有一啲特别嘅意义啊，会唔会咧？ 冇错啊，因为呢本书入边嘅金句咧就系引领到我今时今日可以同黄念恩一齐喺呢度咧做节目嘅。 咁我都要多谢佢呢本书嘅金句啊。咁个金句介唔介意讲俾我哋听系咩咧？ 嗰句金句就系咧，当你真心渴望某样嘢嘅时候咧，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嚟咧帮助你完成嘅。 哇，真系令人好热血同埋好有激励性嘅一句说话，我谂我再后生多十年或者二十年咧，会更加相信或者俾呢个金句去引领我做更加唔同嘅嘢。咁其实我哋讲紧嘅咩书咧，可能大家都会估到或者系听过嘅一本书名吓，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啊。咁我喺即系去收集资料去谂下点样讲呢本书嘅时候咯，甚至发现有一啲嘅咖啡店啊，或者系有啲嘅铺头嘅名咧，都将自己叫做牧羊少年吓。咁可以睇到咧呢本书咧，的确系唔止秋婷啊，吓佢对好多人咧都有好大嘅影响。 系啊，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听众梁葵康啊，咁啊康康就话咧，其实呢本书咧佢系去完一趟旅行之后，经历咗好多嘢之后再睇翻嘅时候，令佢好感动嘅。点解咧？就是、因为佢觉得好似令佢回忆翻喺嗰段佢游历嘅时间。 系咁，好多谢佢嘅意见啦。咁同埋咧，佢亦都讲咗俾我哋听成日嘅一个智慧啊，即系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咁究竟万卷书重要啲定万里路重要啲咧？佢好有趣咁话俾我哋听，两样都重要嘅。即系话呢本书咧系喺佢背包游欧洲嘅时候咧接触到嘅。咁就证明你嘅旅程固然好重要啦，但系中间如果遇到一啲重要嘅特别嘅书咧，会令到你旅程嘅意义咧更加会见到嘅。 嗯，佢好希望咧就将呢本书咧介绍现今手机世代嘅年轻人，话俾你听咧，其实好多嘢咧都唔系虚拟空间可以俾到你嘅，有啲嘢真系要靠自己去亲身经历嘅。 好啊，咁我哋不如就开始介绍一下啦。呢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咧，就系由巴西嘅作家保罗科尔贺所写嘅，即系一本小说。佢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作品嘅，不过大家最熟悉嘅咧，最有代表性嘅都系呢一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啦。佢嘅原文咧就系用葡萄牙文写嘅，咁啊英译本咧其实就唔系我哋中译本嘅呢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呢个名嘅，佢英文嘅名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就咁叫做炼金术师嘅。咁究竟一个牧羊少年同炼金术师有咩关系咧？咁呢个就关系到呢本书嘅故事咧，就系、是、讲一个平凡嘅牧羊少年，佢有一日咧得到一个启示，就系话咧佢要去寻找喺金字塔底下嘅宝藏，由此咧令到佢由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啦吓，就系、是、过呢个海洋，就去到咧埃及，咁呢个旅程去搵呢个金字塔嘅宝藏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旅程里边咧，佢遇到好多阻滞啦，包括咧中间试过唔见晒佢所有卖羊得嚟嘅钱啦，然之后被逼要喺一个水晶店里边打工啦。当佢搵到钱之后咧，要穿越一个撒哈拉沙漠去搵呢个金字塔嘅过程里面呢，又发生兵变，被迫滞留喺沙漠嘅绿洲里面。咁而喺滞留过程呢，佢就认识到唔同嘅人呢，原来呢都系喺度研究緊炼金术喎。咁呢个点题嘅炼金术师呢先至慢慢出现。咁首先系一个英国人，咁佢就阅览群书咁样呢去研究炼金术呢样嘢啦。咁但係都未有结果嘅。佢最后呢去到一个沙漠里面呢，就搵到一个真正嘅 嘅炼金术师吓，相传咧就系已经有200岁咁长命噶啦。咁但系呢个炼金术师咧就唔系即刻教佢炼金术，而系咧佢愿意同佢去讨论啦，好多人点样去睇自己嘅天命，究竟系叫你做乜嘢咧吓，或者系点样去听你心灵嘅声音，同埋宇宙大自然嘅声音咧。咁啊，中间咧就会有一啲嘅智慧啊，或者我哋叫金句啦，就喺呢本小说里边出现，包括秋婷你头先讲过嘅吓，即系话一个人如果佢嘅意愿吓或者系目标够强烈嘅话咧，整个宇宙咧都会系嚟一齐帮你去实现呢个理想嘅。咁喺呢个过程里边，个少年就不断去睇呢一啲嘅预兆啦吓，咁然之后咧，发掘自己去揾金字塔宝藏嘅呢个路途系点样。咁最后咧，真系去到呢个金字塔啦。正当佢好似系踌躇满志啦吓，即系话完成咗旅程，又有一大笔嘅钱，开始去挖掘呢个宝藏嘅时候咧，就有一班人见到佢喺度掘地，当然就好好奇啦，问佢做咩咁，然后咧就话啊，你一定喺度揾紧宝藏啦。咁啊，呢班人就好可惜，唔系好人嚟嘅吓，咁就系一班强盗，唔单止抢晒呢个少年所有嘅嘢，仲打咗佢一身添。临走嘅时候咧，呢啲强盗咧，其中一个就同佢讲啦：，今次俾你呢个教训，就系话俾你听，唔好再去相信自己嗰啲乜嘢预兆啊、梦境啊。佢话其实我自己都发过一个梦噶吓，我咧就系梦见可以揾到一个宝藏，呢个宝藏咧就系喺一棵无花果树侧边咧，仲有一个颓垣败瓦咁样嘅烂咗、废弃咗嘅教堂噶。但系我咧从来都唔会放弃我所有嘅嘢，而去呢一个教堂同埋无花果树嗰度揾呢个宝藏嘅。咁呢一番说话咧，读者当然听到咧，同呢个少年一样，都会叮一声咁样咧，谂起一个联系，就系呢本书嘅开头咧。其实呢一个一无所有嘅牧羊少年咧，佢嘅家乡故事起始嘅地点咧，就系、是、一个颓垣败瓦嘅教堂，同埋一棵无花果树。换言之咧，呢个少年佢经历千辛万苦，遇见好多嘅人，行咗咁多嘅穿越沙漠嘅旅程之后咧，其实佢要揾嘅宝藏咧，就系喺佢嘅起点吓，亦都系成个奇幻旅程嘅起点，佢嘅家乡嗰度。小说嘅最后就系、是、当然诶，呢个少年翻返去佢自己嘅屋企啦，咁然后咧，如佢所料，发掘到呢个充满住金币啊，各种珍奇事物嘅宝藏啦。好啦，咁听到呢度咧，我哋都会知道呢个故事其实就系讲一个牧羊少年嘅奇幻旅程，但系佢经历咁多嘢所追寻嘅呢个宝藏咧，其实就喺自己嘅身边，喺佢个旅程嘅起点嘅。 咁唔知大家听完呢一个故事简介之后咧，可唔可以想象呢一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咧喺全球嘅销量咧系超过1,650,000册，而且咧系被翻译成超过80种嘅语言添嘅。 系啊，我谂呢个数字咧系多到我哋都自己想象唔到吓，即系话一本书嘅销量而家过万已经好犀利啦。咁啊，1亿究竟系点样嘅销量咧？咁样想象唔到。但系你可以想象就系话，有人计过咧，除咗圣经啦、可兰经啦呢啲宗教典籍之外咧，呢一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咧系有史以嚟嘅畅销书榜里边咧系排第11嘅吓。咁、你谂下。世界上有咁多嘅著名文学作品啦，重要嘅经典啦，佢可以排第11，佢一定有一啲奇妙嘅力量。咁、我都相信呢个奇妙嘅力量嘅。正如头先秋婷你喺节目开始嘅时候讲咗呢一句嘅金句吓，即系佢其中一个主题就系话人生点样喺追梦嘅过程之中咧吓，你要相信全宇宙嘅力量啦 吓，集气啊， 系啦，会集埋一齐咧，联合起嚟咧去帮助你去实现梦想嘅。咁佢系击中咗好多人咧。喺呢个人世之中啊，即系话我哋点解要嚟呢度走一趟咧？咁去追寻梦想嘅时候咧，有一种好鼓舞嘅作用。咁但系实际啲咧，我觉得都有一个原因，点解呢本书会咁畅销嘅，就系、是。本身作者自己都體現咗呢一種好似所謂嘅吸引力法則啊，即係話我要做就可以吸引到好多嘅力量去幫助我成功啦。咁秋婷你話過啊，你夢想成真啦，可以喺電台節目裏面做主持，係 尤其是同黃念恩做節目啦。 唔係，我相信就應該有更好嘅寶藏等住你嘅。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保羅科爾賀咧，同你嘅經驗都差唔多嘅喎。佢喺做一個作家之前咧，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幾成功嘅作曲家，咁就是 係寫好多歌嘅，咁幾受歡迎嘅。咁但係咧，佢有一種感覺，佢應該係做作家嘅。咁佢就開始出書啦。咁但係其實開始嘅第一本、第二本都唔成功嘅，都係呢一本《煉金術士》或者係《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嘅時候咧，啱啱出嘅時候咧，都唔係嚇而家我哋話上億嘅銷量咁暢銷嘅。咁、而係慢慢咧，大家將呢個影響先傳開去。咁但係咧，佢不斷去堅持啦嚇，或者係佢放棄咗一個唔錯嘅寫歌嘅收入，做一個作家咧。其實佢本身就係有人認為啦，好似呢一個牧羊少年嘅經歷咁樣，就係、放棄咗一個本身其實已經幾穩定、佢做得幾好嘅牧羊少年嘅工作，自由自在嘅世界咧，去穿越一個好似一個沙漠咁樣嚇，好多艱難啊，好多未知嘅世界，去追尋自己嘅夢想。其次咧，我諗呢本書嘅成功咧，都會同佢好豐富嘅主題啦，同埋象徵有關嘅。咁有啲似小王子，我自己覺得 係啊，好多人都將小王子同呢本書擺埋一齊講 嘅。係啊，我個人中意小王子多啲，因為咧可能小王子嘅意義咧更加可以有唔同嘅詮釋。咁但係咧呢一本《煉金術士》或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咧，嗰、那個旅程嘅目標幾清晰嘅。咁、所以我哋知道咗啊呢、這個少年成功揾到寶藏啊，好替佢開心之後咧，但係我哋都會有一個疑惑，起碼我自己啦，就係話啊，咁其實係咪真係要揾寶藏先至係一個成功嚇活出自己嘅生命咧？或者書裏邊成日講到命中注定啊，或者係每個人要認識自己嘅天命啊、使命係乜嘢？咁究竟係點樣先認識到咧？咁都會有一啲問題喺度嘅。我哋都可以睇翻呢個故事啦。咁頭先我簡單講過，佢就係一個好似少年嘅歷險小説咁樣嘅模式啦。咁啊，最後學到佢需要學嘅嘢，亦都係可以得到夢中所見到嘅寶藏。咁就係認識個人嘅生命嘅主題，同埋呢個聆聽佢講嘅世界之心嘅聲音咧，係成日喺小説裏邊出現嘅。這個當然會好吸引啦，即係大家有時好迷茫嘅時候，或者工作得好辛苦嘅時候，甚至唔知道每日自己做乜要翻工啊，日復一日去處理一啲難題嘅時候咧，都好想知道究竟我人生係咪就係要做呢樣嘢咧？咁但係咧，佢話俾你聽，聆聽咗自己最終嘅目標咧係好重要嘅。當你望住個終點同埋目標嘅話咧，你啲細微嘅事咧，你可以將佢睇成一個歷練啦，或者係一啲必要遇上嘅麻煩，就好似呢個少年咁樣啦。佢會遇上喺沙漠被困啊，喺綠洲裏面有人好似吸引佢，令佢唔會更加前進去揾呢個金字塔嘅寶藏啊。另一個吸引人嘅諗法咧，當然就係秋婷所講嘅啦，就係話成個宇宙都會聯合嚟幫你去实现理想嘅。如果未睇呢本书嘅朋友，可能听到嘅时候话，哇，点样系成个宇宙都嚟帮我啊？或者你会有一个 好夸张 啊？系啦，即系疑问，咁全个世界宇宙嘅力量都嚟帮我，咁边个帮我隔篱嗰个人啊？ 好忙啊，系咪呢个？ 系啦，或者系你遇到嘅对手啊等等，咁全个世界又去帮佢嘅时候，究竟个世界系点样去平衡嘅咧？呢一本书咧，其实都会接触到呢啲问题，甚至乎有人会觉得佢有一种宗教嘅意味吓，即系宗教，无论边一个宗教，佢其中一个都要去解释人嘅终极目标啦。咁同埋咧，就系、讲俾我哋知萬事萬物嘅規律係點樣嘅。譬如我哋會喺宗教裏面尋求心靈安穩嘅時候咧，會問究竟咩係公平咧，或者係點解有啲人要受苦啊？有時都會喺呢啲問題之上咧去尋求宗教嘅助力。咁但係呢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咧，就俾一個文學嘅答案我哋咁樣，好似嚇就係講俾你聽少年嗰個經歷，佢就係話你要相信你自己同萬事萬物溝通嘅能力。所以我覺得咧呢本小説其中一個重要嘅主題就是溝通的。咁譬如少年會講到佢識唔同嘅語言啦，譬如佢初初想去揾呢個寶藏嘅時候賣曬啲羊，點知一去到新嘅非洲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就俾人呃曬啲錢啦。咁佢就要去同呢個水晶店嘅老闆打工。打工嘅過程中咧，佢慢慢學識咗阿拉伯文。呢、這個語言嘅主題咧，就係話呢個少年好有溝通能力。好快就學到一個新嘅語言，但係更重要咧，就係佢話呢個少年唔單止係學到阿拉伯文，其實佢天生就係有一種同萬事萬物溝通嘅能力。譬如佢能夠成為一個好好嘅牧羊少年，佢識得同啲羊溝通啦。後來佢嘅歷程裏面咧，佢都要識得同風沙啊，或者係 太陽啊， 係啦，太陽啦，或者係天上嘅秃鹰啊等等咧，偷視佢哋嚇，俾佢自己嘅一啲指示。咁呢個引申嘅講法咧，就唔係話 真係點樣講幾多種嘅語言嘅問題，而係人有冇願意溝通嘅意念呢。咁我覺得都幾好嘅，即係佢有個主題就係話，有時你成日怨自己一啲夢想唔能夠成真，你冇聽過你身邊俾你嘅聲音嘅提示呢，又或者你自己有冇去實踐下去話俾人聽你有呢個夢想，同埋為咗呢個夢想去做一啲溝通呢。咁我覺得呢個萬物同一啦，萬事萬物都會有一種溝通同埋聯繫嘅主題呢，又係呢本書好吸引人嘅一個地方嚟㗎。 嗯，咁今日呢你為呢一個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揀嚟細讀嘅部分呢係佢嘅結局喎。 係呀，呢個結局呢我覺得都寫得幾優美嘅。咁其實呢本書另一個吸引人嘅地方呢，雖然我哋睇嘅係中譯本啦、但係好多人都會話呢佢嘅文字嘅詩意啦都係佢成功嘅一部分嚟嘅。咁我揀嘅呢個呢係結局。呢本書冇乜所謂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懸疑小說，就話啊你知道咗個結局呢就唔能夠欣賞佢嘅內容，其實都可以嘅。而呢個結局就係經歷曬所有嘅厄困之後，咁呢個牧羊少年發現呢佢所要嘅寶藏原來就係喺佢第一次發夢，夢見要去金字塔嘅時候嗰、那個荒廢咗嘅教堂啦同埋無花果樹之下嘅。不過佢揾呢個寶藏嘅時候呢都難免有少少心心不忿，就係話既然我個寶藏一早就喺我鄉下最熟悉嘅地方個樹下，點解我要去經受呢啲咁多嘅痛苦呢，又一次又一次咁樣失去自己嘅財富啦，或者係人身安全又有危險啦，要同自己喜歡嘅少女別離啦，點解我要經歷咁多嘅慘況呢。咁佢就喺度問個天啦，而個天呢就俾咗一個好寧靜好有智慧嘅答案佢嘅。 他睡着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升起，他开始从无花果树的底部滑起。 你这个老毛怪， 男孩对着天空大叫， 你明明知道所有的事情，你甚至还留了一块黄金在那间修道院里，好让我有钱回到这间教堂来。那个僧侣看见我一身狼狈地回去就大笑，你为什么不行行好，省得我这么费事。 哦，不， 男孩听见风中有一个声音说， 如果我先告诉你，你就看不到金字塔了，你不觉得它们很漂亮吗？ 男孩微笑了，他继续滑。半个小时以后，他的圆锹碰到一样硬硬的东西。一个小时以后，他的面前摆着一箱西班牙金币，珍贵的宝石，一些纯金面具上面镶饰着红色和白色的羽毛，以及镶着宝石的石雕像。这些宝藏大概是某个人征服这个国家时得到的，结果那个征服者一时来不及拿走，又忘了告诉他的子孙这些宝藏的存在。男孩从袋子里拿出乌灵和土明，这两颗宝石他只使用过一次，就是那个早上，当他身在一个市集时，他的生命和道路早已经给了他足够的预兆，教他该往哪里去。他把乌灵和土明摆进宝箱里，他们也是新宝藏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会让他想起那位老国王，他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咧巴西嘅作家保罗科尔赫嘅作品《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嘅结尾，一个可以叫做系大团圆嘅结局。 几大团圆噶，我觉得即系你又经历咗咁多嘢啦，作为一个少年，你又去咗旅行，咁然后你又赚到一笔好大嘅财富，仲会发现咧啊，原来你一路追寻嘅最大嘅宝藏咧，就系喺你嘅乡下，咁又可以翻翻去你嘅屋企嗰度，咁甚至乎头先听嘅选段啦吓，呢、这个最后嘅结果咧，呢、这个牧羊少年其实佢喺过程之中揾宝藏嘅时候咧，佢应承过一啲帮助佢嘅人嘅，譬如佢应承过一 个吉卜赛人啦，就系话要将佢揾到嘅宝藏嘅十分之一俾翻佢嘅。所以呢个故事意味住最后咧，佢都要再踏上旅程嘅。当然呢个旅程咧，唔系净系去还钱俾人啦，咁佢仲有另一个任务嘅，就系话呢本书嘅唯一女主角法蒂玛咧，就系呢个少年心仪嘅对象。咁但系喺佢揾宝藏嘅过程之中咧，系因为佢唔可以长期逗留喺呢一个沙漠嘅绿洲上边，净系同法蒂玛快乐生活啊，咁就要同佢暂别嘅。而喺小说嘅结尾咧，佢亦都会相信自己好快会再见到法蒂玛噶啦，因为咧佢又要再踏上旅程，将佢连爱情呢一方面嘅理想咧都圆满埋嘅。 虽然呢个结局好似好圆满咁，但系对于黄念恩嚟讲，其实都有啲不足噶，系咪？ 唔可以咁讲嘅，你咁样讲到好似我同紧呢个世界上数以亿计嘅读者咧，系有啲过唔去。 包括我系咪？ 有啲过唔去，唔会嘅。每一本书都有佢嘅天命啦，可以话，即系如果我哋用翻呢本小说嘅讲法啦，咁我相信呢本书系好多人嘅生活吓，或者系喺佢嘅生命中嘅体验中咧，会有重要嘅启示嘅。我觉得佢会好成功咁样用一个简洁嘅故事，去将一个少年嘅历险咧抽象化咁样讲出嚟，令我哋觉得啊，可以代入自己嘅人生，可能都系一场历险啦。咁但系我同好多评论都一样咧，有个疑问就系话，人生系咪真系咁简单咧？吓，聆听世界之心，认识自己嘅天命，就可以揾到宝藏咧？吓，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咧就系呢本书叫做《炼金术士》啦，吓，即系佢嘅原文嗰个翻译。咁而炼金术士其实佢本身个象征系好好嘅，就系将一啲烂铜烂铁变成金，过程咧都好有象征意味，就系话。点解啲铜铁可以变成金呢？就系、是、你要将嗰个金属里面嘅所有杂质去除，咁然后咧得到纯金啦。当然啦，你再科学啲，从化学角度啊去睇咧，就唔系去除杂质嘅问题嘅，即系每种金属有佢自己嘅特性啦。咁但系炼金术佢嘅观念就系咁样，就系、是、你去除杂质就会得到黄金。咁正如我哋嘅人生就系话，你去除啲杂念吓，即系唔系你最重要追求嘅嘢，你就唔好分心，向住目标勇往直前，你就会得到你人生嘅纯金啦。呢个系好美好嘅一个睇法嚟嘅。但问题就系乜嘢系人生嘅金呢？或者系呢？本书里面的结局所讲的少年最终找到宝藏，那么宝藏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很多金币啊，或者珍贵的古董啊，是不是如果他找不到宝藏就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呢？又或者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的，包括有一个英国人，就是少年在碰到这个真正的炼金术士之前，他碰到一个对炼金术很有兴趣的英国人，那么他看很多书啊传记啊里面讲炼金术的东西，但是小说似乎有一个对他不是太正面的睇法啦，就觉得咧真正有意义的重要的信息咧，系会用好简单的文字写出嚟嘅，而唔系喺一啲好复杂的理论啊、不断的展释啊、研究里边咧得出嚟嘅。咁所以觉得呢个英国人咧，最终都唔会 徒劳无功啦， 系啦，即系探究到炼金术嘅奥秘。但我自己就觉得呢个睇法，如果你过度引申咧，会变成一个几反智嘅结论嘅，即系话诶，所有复杂嘅我哋唔好谂啦，吓，做人简简单单就好噶啦，向住梦想。进发啦！如果系过度诠释嘅话咧，我觉得未必系一个好理想嘅解读啦。譬如仲有另一个角色啦，那个水晶店嘅老板啦，当然佢就系象征住嗰啲唔敢去试新嘅嘢啦。譬如个少年介绍咗一啲令到啲水晶杯好卖啲嘅方法，俾佢初初都好怀疑噶。咁而呢个老板咧，亦都人生有个遗憾嘅，就系佢希望去麦加圣城嗰度朝圣，咁但系一路咧，佢觉得要赚到钱啊，或者系唔可以离开佢嘅生意咧，冇去到。咁当然呢个角色就系一个对照啦，同个少年就系话少年做到啦，咁但系呢一个水晶店嘅老板做唔到。咁但系我又系想问啦，咁你又点知水晶店老板嘅天命唔系喺一个地方好好咁样推广呢啲水晶杯啊，为大家做一啲用水晶杯装好嘅茶去为嗰啲途人去解渴咧？咁点解唔可以呢个系佢嘅天命咧？咁所以最终嘅逻辑咧，我谂如果以书本嚟讲咧，我自己会期待一个更加精密啲或者系再细致啲嘅故事啦。以呢个小说带俾读者嘅寓意嚟讲咧，我谂呢个就无分高下嘅，就系如果佢可以令你得到一啲力量嘅话咧，佢就系一本你天命中要遇到嘅书，或者系一本令你有力量嘅书咯。 只能咁讲啦。其实保罗科尔河遇到一个咧太聪明、太敏感、太细心嘅读者，所以你会睇到一啲可能系我哋呢啲好中意《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嘅读者睇唔到嘅嘢。 我谂我一定唔系嗰个。 太聪明太细心嘅读者啦吓。咁而呢本书嘅争议其实都有一啲嘅，即係喺网上我哋都会睇到啦。咁但係我亦都相信佢遇到更多愿意打开自己嘅心灵啦，愿意去投入一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嘅读者啦，而令到自己嘅人生呢更加有力量，或者係因为呢本书而被改变嘅。 嗯，今个星期呢我哋就为点书嘅活动打响咗头炮，点咗听众梁葵康提议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咁下个星期呢会继续回应下一位听众嘅点书心愿㗎。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